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咁啊，我哋即系经历过呢个风灾之后啊，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哋讲一集欺凌。 屌，总之风灾嗰几日我哋录下音啦。 屌你老味，呢啲啊直头欺凌啦！林郑个冚家铲，屌你老母快！第二日佢又唔讲停市啦。其实单嘢系咁嘅，广州已经三停，深圳三停，澳门亦都三停。是香港咁撚閪叫你翻工嗱，佢冇叫你唔好翻，佢又冇叫你翻。到佢出嚟俾人屌嘅時候，佢就咩叫互相體諒？ 係咯。 咁我就 咩叫互相體諒咧？ 我就喺度講，咁啊，即係點解要你翻工？咁我有個同事啊講：阿狗，你都望撚鳩啊！林鄭係啲商家佬選出嚟噶嘛，俾個戇光佢做膽都唔夠叫你停工啦，係嘛？唔夠叫你停市。但你看嗰日個災區，直頭哇啲樹冧撚曬，你啲學生哥或者啲打工仔係要爬過啲樹，都唔緊要啊！嗰日係冇咩咧？ 冇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即係交通工具停曬 ，van 仔200蚊，即係屌你老味，啲真係好撚瘋狂。 所以其實個關鍵都唔在於你要佢翻工，而係 冇辦法翻， 而係關鍵係在於根本就係冇辦法通勤。 啱啊！佢點行翻嚟？屌 你都要翻到工先得㗎。 翻條撚咩？屌！ 不過但係你如果你諗，你可唔可以從一個僱主嘅立場去睇呢件事咧？又 嗱，如果我係伙計，我就會同 你係副機，你梗係調鳩佢啦。 唔係啊！如果係老細啊，我就講杜汶澤嗰句説話：邊個嗰日翻工即炒？你諗下有個訪問個打工仔啊，那個叫咩奇妙電視啊 ，Miu TV 定乜鬼 TV 新聞啊？我唔記得係 Miu TV 定網上嗰啲新聞電台。翻到公司啊！嗱，佢系翻到公司啊， 就放工啦嘛， 咪放工咯。你点翻啫？佢话佢讲俾啲人听，我等火车啊，我等咗6个钟头。屌你，等6个钟头火车，屌你老味，翻到都放工。 即系当 佢仲扑街喎，之后又要等翻车翻屋企喎，屌你！ 当然有两个好唔同嘅情况啦，一个咧就系你离开工作环境好远嘅，譬如好似我哋呢啲住新界嘅，一定如果你份工。是在城市裏面工作 的，啊、 你都是窩囊的啦。咁但係都有很多人可能只是在屋企附近翻工都未頂嘅，亦都即係你知道香港人很喜歡買樓住在公司隔離，呢啲真係好變態。 啱啱啱， 即係如果佢個情況又正正就真係咁樣嘅話，其實好啦，即係當佢可以翻有條件可以翻到工啦。咁你又覺得佢應唔應該翻工咧？又？ 我覺得佢應該停市啦！屌你，個市面幾撚危險啊！我第二日我記得係出 咁，你真係吹唔上喎！嗰日都冇死人喎，又 我話俾你聽啊，香港係一笪非常之咁啲人好 alert， 同埋嗰啲城市嘅結構係非常之先進。阿林超英講嗰句説話，佢話呢種怪獸級嘅風暴啊，吹去美國都會死人啊！居然吹嚟香港係奇蹟地，一個人都冇死到。 所以林鄭其實好大膽，你諗下，只要咧求其啊， 死一個人， 死一個人， 啱啊！ 其實政府就要上身， 係 即係唔係講緊你，即係屌都屌緊死你啦。所以你話佢受到呢個商家佬嘅壓力啊，即係咁講，其實係喺講錢嘅情況下邊咧，人都係冇乜道德嘅。 我告诉你听，我哋 你有咩？你如果你是林郑，即系你又试下代入下佢个环境去谂呢件事，你有冇办法叫停市？ 我会用当年老懵董，即系董建华，董建华系一个好好先生。佢最唔好運，佢起85,000就係遇著金融海嘯啫嘛。佢唔係冇心地。如果當年85,000繼續起落去，我哋而家唔使住緊幾萬蚊一尺嘅樓啦，係咪先？ 啊，咁啊係，但你都唔係住幾萬尺啦，你住萬幾尺啫。 唔係幾萬蚊一尺係咯。即係永遠我哋唔使買呢啲嘢。如果林鄭佢夠姜咁樣做，我諗好多市民會 buy 佢，係商家都唔 buy 佢啫嘛。你都唔諗使，只要做下一屆噶啦。第一，第二樣嘢。而家啲商家佬未必睇你台戲啦，分分鐘同西環傾完先同你傾啦。即係佢都繞過你去傾嘢啊。至於國家利益嗰啲，佢直頭唔撚使睇你台戲，你俾啲乜撚嘢利益我啫？啱唔啱先？你話翻工嗰啲根本冇交通工具翻唔撚到，而家係成個交通工具網絡癱瘓，大佬。 所以我咪覺得奇怪咯，即係既然呢個根本喺個通勤嘅工具上邊都。是不阿撈你翻工嘅， 咁然後你仲你嚟一個，其實你做過順水人情啫嘛。 啊， 即係你講句，大家一齊停市，啊、反正大陸又停，澳門又停，深圳又停。 啊， 即係你唔同嘅地方都停咗嘅時候，你大把藉口去停啦。 係啊，嗰日有一單又好撚吊鬼啊，就係、是、美國誒唔知宣布嗰啲唔知乜撚嘢誒經濟上面有啲嘅宣布嘅，梗係開始我嚟走火啦！屌你，呢個第一單啦。第二樣嘢就係香港人其實好撚戇鳩。咁點講？我哋今日講一集欺凌咧。其實香港是一個習慣被欺凌的民族。我為什麼這樣說呢？有個網友尖尖 Doc 就介紹我看一本書，那本書就叫做《香港淪陷日記》。我看完之後真的茅塞頓開，香港人這種劣根性原來在幾十年前已經貫徹到現在了。咁咧，阿尖尖多介紹我睇呢本書咧，嗰本書希望大家買嚟睇下，叫《殺空鳥》寫嘅。殺空鳥其實係一個間諜，佢就唔係一個記者，因為佢做嘅行為咧，無啦啦去銀行攞幾皮嘢出嚟，攞幾嚿水出嚟，幾千蚊，攞幾千蚊出嚟又出糧啊，搞地下報紙啊，變咗搞地上報紙啊，又同呢個又好熟啊，無啦啦再走入去嗰啲咩中國商會啊，或者咩嗰度動員一啲人，咁呢個一定係間諜嚟啊！你諗都唔使諗，佢係記者，佢嘥撚氣啊！佢話俾你聽係記者啫。嗱，佢咧裏邊單嘢講咩咧？香港淪陷嘅時候，原來日軍掟緊菠蘿嘅時候，香港人喺度做啲咩咧？賣黑市買賣賣嘢食。呢邊掟緊菠蘿，嗰邊賣黑市西餅。嗰間鋪頭拉撚咗半邊閘咧，原來下邊可以咧，你一擁個頭落去咧，有麵包賣。咁咧，原來香港最惡劣打日本仔嗰段時間都冇停過電，即係發電廠照開嘅。咁咧，電車咧停過幾日，點解咧？因為個菠蘿跌落嚟咧就炸撚死咗人。但係咧，電車公司咧就俾一個好嘅賠償之後咧，啲電車繼續開。你睇香港人喺兵荒馬亂嘅時候，仲諗緊咩啊？點樣喺人哋個荷包裏面打荷包？就唔係諗住一齊抗日。哇！啲日本仔打到嚟，我殺你老母閪咁樣，等於今日打風啫嘛。個風打到嚟，冇交通工具，唔係話即刻上街。我唔撚翻工，我屌你老母！喂，阿筍哥啊，你屋企有冇單車？喂，借部俾我，我諗住踩翻去上水。 但如果你係一個打工仔，你都知啦，你唔會因為咁短期嘅。即係因為一個咁短期嘅壞處啊，而決定同你一份長期要打嘅工作 先 啊，你係犧牲好多咯喎，你會唔會？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而家係全個香港嘅交通工具癱瘓。 其實香港人個特點就係咩咧？你可以話佢船頭驚插隻船尾驚鬼，係啦，怕死。但係你又可以咁講喎，其實香港人做嘢就係謹慎啦。 香港人做嘢係咩咧？怕死、貪心、縮骨、老撚土、蒜爆，所以咧搞港獨咧，我話俾你聽，香港獨龍尊就搞得成。港獨嘥撚氣啦，咩點先能夠獨立？有自己的軍隊，有自己的貨幣，有自己的憲法。香港有兩樣嘢有嘅，有憲法，有貨幣，冇軍隊。你叫而家啲柒頭當兵，佢同你講喂。是不是真的打有仗打的定一上到戰場有閪屌的先嗱有閪屌我就去香港鳩啊屌你個閪香港人最撚怕死啊屌你老尾點獨立啊你個戇鳩啊 即係就唔可以咁講嘅我相信全世界人都怕死嘅 喂香港人特別怕啦、 怕死係冇分別嘅即係好似中意好似肚餓都係冇分別你唔會話喂香港人特別肚餓嘅即係肚餓係全 international 嘅我相信怕死都係 international 嘅 唔係佢怕死個階段。你睇翻當日， 而家講緊呢個年代咧，興嗰啲獨立咧就係唔使死人嘅。你睇加泰羅尼亞獨立，都係捉咗幾條撚樣啫嘛。嗰兩條友從水未放啫，都未死啊，係咪？喂，大家而家 加泰唔同，加泰搞幾耐啊，大佬？ 咁你 屌你人哋有巴斯克分離主義啊嘛，人哋有槍啊，屌你！我哋得啲縮骨啫。 咁你即係呢啲嘢就係睇你搞咁幾耐嘅啫。 咁啊， 係咪？即係遲啲都會有個咩？ 屌佢俾啲縮骨啫，你唔敢上啦！你突然間同佢講：喂，嗰架新嘅水炮車，嗱阿狗，你攞把縮骨啫，睇下擋唔擋到我？屌你啦，你攞去擋啊！ 所以其實咧，即係你講話香港人係容易被欺凌啦。即係中意被容易被欺凌咧，這個應該是全球化嘅。我相信全世界人 咧，我覺得仲要內弱啲添。我舉一個例子啊，話說我哋醫院咧就今次風災好啲，就係有巴士。上次天鴿打嚟咧，我話俾你聽，啲車咧佢比較十四座，我哋醫院啊，屌你老尾都唔止十四個人翻工啦。有啲人就上唔到車，就翻唔到工。我就同啲人講。 我係好啦，俾架十四座你，佢應該俾架電單車你。架電單車咧就行過有個尾燈嘅，你跟住個尾燈行就得噶啦。架電單車唔係載你嘅，屌你，都戇撚鳩啊！屌你老味，架電機揾架十四座載啲員工翻工。 其實即係如果你嗰啲大公司係想啲員工開工嘅話，其實自己 book 旅遊巴咪得咯。 旅遊巴唔開嘛，神工頭。 我知你俾錢啦， 咪咯， 喺香港冇嘢係俾錢解決唔到啊嘛。 今次咪俾錢咪搞掂咯，有旅遊巴咯，今次咪。 佢哋真係做咗咩？ 今次有旅遊巴。 即係你哋公司係有。 我哋公司聽講，因為我放假冇翻。 哦，喂，咁你公司都算係有諗嘢喎。 因為根本都翻唔到咯，我呢度咁撚多冧樹，同埋即係其實條路都危險。仲有一樣嘢，我問咗保險公司，我就同佢講，我有份人壽保險㗎。我話：喂，保險公司妹妹啊，我如果翻工咧喺工，即係喺翻工嗰段路程裏邊，我打實我風球，俾個燈箱剝爆咗頭，死撚咗賠唔賠？佢問咗一句：你點解要翻工啊？實我風球喎、啊。我話：我做醫院喎。喂，係咪一定規定你翻㗎？我話：咁又唔係。喂，咁啊係啊，所以我哋公司唔會賠俾你㗎。我話嚇咁撚樣㗎？ 咁都係好合理喎，又真係。 我話點解？天災人禍呢啲我哋唔賠㗎。 喂，但係點解嗰個即係你哋嗰個十號風球咧？嗱、即係你知道有啲崗位係一定要有人噶嘛？即係醫院，我理解係一個 compulsory 一定要翻工嘅。 咁嘅嗱，有啲 compulsory 要翻工嘅機構咧，佢會有嗱，譬如你阿筍哥，你住喺呢、這個三貝村咁計啊，你住三貝村一號，佢架警車就會駛到嚟三貝村一號 pick up 你。但係你唔好諗住兩點鐘翻工就一點九啦，可能朝頭早掹差唔早已經 pick up 你啦，咁你咪翻去代更咯。但係人哋有代更津貼噶嘛，屌你我哋冇噶嘛，硬食噶嘛，你老母。 即係警察就有呢樣嘢。 警察好有，我知道有嘅。 咁有冇警察會載揾架車嚟載你哋去翻醫院嘅？ 冇啊，佢要有大波姑娘咪會有啦。你話嗱，姑娘你著件衫點識露點嘅？咁我啊，我車嚟載你。 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十步風球咧，其實咧醫生同護士咧係可以係可以唔翻工。 係可以唔翻工嘅，你冇車你翻條撚咩？你冇車你點翻啫？ 哇！咁即係醫院有機會可以係冇人嘅喎，其實 冇噶，冇人噶，有限度服務咯。 哦， 即係佢真係俾唔到人你啊嘛，大佬啊！ 即係五六個都有嘅喺度。 有五六個，有啲人好撚貪心噶，因為有風涼噶嘛，我哋。 我有風涼嘅。 有個護士長咪咁撚樣，佢明知嗰日一定會出到十號，佢第二朝頭早更已經翻到嚟 stand by 啦，因為佢食三更噶嘛，因為佢知道晏晝實有人翻唔到，佢咪食埋嗰間咯。佢咪食幾間，有啲人好撚貪心嘅，屌！佢未不計安全嘅，但我計咗安全先嘛，大佬。你顧住頭家先，你頭家都唔撚掂，你打工嚟做乜啫？即係等於你想戰場打仗，阿狗你想戰場打仗，你為家國土啊？嚇！我冇家冇室，我屌你老尾，老婆喺屋企俾人哋屌你老尾屌緊啊！你叫我為家，你都黐撚線，你食撚屎咯，翻屋企屌老婆啦，都戇撚鳩你咯，即係咁撚樣咁解啊嘛！屌你，即係你屋企都搞唔撚掂，你仲去翻工？你翻工嘅目的都係為咗屋企啫。我屋企屌你吹到啲玻璃窗直頭卜起啊！屌你老尾，我仲翻，我彩都戇鳩啦，啱唔啱先？ 咁啊 係。即係你為咗翻工，你都係為屋企啫嘛。你香港人點解咁易俾人欺凌？第一，香港人唔團結。第二樣嘢怕死，冇膽企出嚟。你有膽企出嚟同人講，喂唔撚係喎，我屋企兵荒馬亂，屌你老母，我點翻啊，大佬！ 但香港咧係點講咧？香港係制度上用制度嚟揸住你個袋噶嘛。 啊！ 你大部分人行出街，你咪去供甩咗層樓未啊？ 啊，咁啊係。 十個八個都未供完啦。 咁啊 係。即係如果你問個四十歲頭咁上下嘅。起碼都有一二十年要供，佢數一數手指都仲要打到十五年工，係咪先？喂，呢、這個係個 嗱，呢啲啊，即係地產欺凌。 呢啲係喺個制度上邊。其實點解政府話中產階級咁緊要啫？ 啊，話被欺凌啊嘛。 唔係啊，係佢先天地已經俾人揸住咗啊嘛。 啊，咁啊。 即係好似湯家驊咁樣，俾人捉撚住。 湯家驊俾人捉住咩？ 話呢、這個當年呢、這個啊，我咁樣講呢個名字可能會受成誹謗嘅喎。咁我唔係講阿湯生啦，我講另外一位先生， 啊、 就係、是、咧當年咧喺大陸嗰度俾人俾人捉到去嫖妓。 喂，咁撚大鑊！ 咁然後東方 啊，我記得 東方日報有寫嘅，但我唔係講阿湯生喎嚇、啊，我喺度澄清翻先。唔係咧，你知道而家佢老人家喺社會上面呼聲咁高，又、受到咁多擁護， 啱 啊！有啲咩事得罪咗嘅時候，我哋真係擔當唔起嘅。 啱啊！俾人捉啊，揸咗袋。 咪就係、是，所以你會了解到 只是一個專業人士，他只要有把柄在人哋手上面，其實他都寸步為奸啦。即係當日講人話，今日都要講鬼話啦，係咪？今日都講話，即係覺得應該要搞23條啦，已經開始係啦，搞國家安全法啦，又要反港獨啦，乜乜春春柒柒乜撚都係佢講啦。即係你點講咧？其實香港中產個特點就係咩咧？佢先天地。政府就是灌輸你需要買樓嘛，咁你我哋成個社會就係要安居樂業，有份工，做專業人士買樓。 啊，係啊，呢啲咪由細灌輸到大嘅咯。 咁然後你買樓咧，偏偏佢就要 set 到個價錢，你係買唔起嘅。 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佢係咪唔俾你？买咧唔系， 佢借俾你， 你抵押你嘅灵魂就 OK 啦，吓、 啊，所以抵押灵魂，屌你肉都抵押埋俾个大佬， 所以你咪喺，但系咧，佢就系用你抵押呢个灵魂去换取30年嘅社会嘅稳定嘛， 30年而家供楼， 哦，即系社会嘅稳定有30年嘅、啊，你去到最尾嗰年几年就唔理佢啦，放手榴弹啦，系咪？咁但系。你佢係直頭將你嗰段時間係去到你冇辦法去反抗政府之後，你先供一層樓噶嘛？屌、你65歲仲上街咩？咁家富貴、 所以你見到吳宏斌講噶嘛？屌、你老尾，佢話而家喺白領放假多得滯，我都想做白領。屌、你老母呢啲説話個冚家產都講得出嘅，真係呢啲撚樣應該去戰坦克車底啦、當年應該抌個撚樣，屌你老俾坦克車碌撚個撲街啦！你講。咁嘅説話係咪人講呢啲？你喺外國講上街斬碎你啦，已經。 我諗都係。 香港人有一樣嘢咧，最撚悲哀係咩咧？尖尖多講嘅呢句説話，佢同我 WhatsApp 講：我哋永遠當政治新聞好似娛樂新聞咁睇。 嗯。 呢樣先係最悲哀嘅。政治新聞其實係最貼身嘅，最切身對我哋嘅利益。但係香港人當娛樂新聞當笑話咁睇。 絕對唔係咁講咧，只係咁講。即係我尖生，我未同佢即係討論過啦。即係亦都唔係好明白佢點解會咁樣睇啦。但係重點就係咁，你可以點先？ 咁啊， 你去落你落去申請做區議員好唔好？ 我斬死吳宏斌啊！屌你！即係你有冇搞咗12日假，仲話多就係減至12日，不如0日啦。減至0日，我哋屌你老味，有呼吸心跳都開工。 你作為一個普羅大眾，你除咗可以屌佢。你係去做區議員，即係選立法局。喂，而家選立法局都唔撚掂啦，係咪？有錢即係我當你有啦，好唔好？即係你而家都冇辦法選到立法局啦，你選到都冇用。一係就加入建制派，係 啊。 咁你加入建制派又要講 句，又係冇用。 咁你唔係你加入咗建制派，你就係講假期太多嗰啲説話噶啦嘛。 就係講呢啲咯， 所以你唔當娛樂新聞睇，你唔通點啊？ 咁啊！ 你太認真，你係辛苦嘅啫。所以點解？香港人容易被人欺负咧，就是你先天地被人嚟捻住个袋 嘛。我哋冇架撑噶嘛，咁多年，你睇下，屌你老尾，搞独立嗰啲地方，嗱，最成功搞独立。 嗱，我问你啦，你屋企有两支炮？ 你知咯，你知，我知咯，屌你，穿住两粒袋嘅。 我当 你两支炮咯，屌你。 我当你有机关枪，乜柒地都好啦。屌，但系你层楼未供嘅。 咪直头懒工啦！屌你，嗱三大呢个独立主义组织、三大自由战士、巴斯克分离主义， 佢肯定冇楼供嘅， 车神供， 佢肯定唔使供楼。 爱尔兰共和军 都系冇供楼嘅。 爱尔兰共和军而家成功啊，搞国会啊，搞独立，人哋好成功，个个都有架撑有菠萝噶啦！屌你，系香港嗰啲，我哋啲中产俾人捻住一袋，乜捻都冇啦！屌你咯，有黄色缩骨啫！屌你， 巴斯克分离分子。屌你一要供楼 check 过去星巴克度卖咖啡啦，大佬。 咁又系，屌我哋而家真系俾人星巴，屌你。 如果你冇即系咁讲，即系你人生里边，如果冇嘢系即系冇一啲责任系不停喺孭住嘅。 啊， 喂，其实啦。講真的，可以立把槍上去，大家夾寫都不知道多撚爽。 啱啊！ 因為咩嘛？因為唔使負責任嘛。 啱啊！ 而家個政府就係用啲咩箍住你啊？就俾責任箍住你。 呢個賤家屌你！ 所以然後你又唔敢反抗。 唔敢啊！ 你反抗你冇咗咩？冇咗層樓嘛，大佬。 唔係啊！最慘係你踎撚咗監之後，乜撚都冇曬啊！屌你！ 所以咧，呢個中產可以穩定社會呢樣嘢，真係不得了。 真係好撚賤家呢招真係。 所以你話香港人比較容易被人欺負，呢個都係真係事實嚟嘅。 係，因為大家都好中產啊嘛，屌！ 如果你唔買樓，咪冇事咯。 唔買樓啊！ 不過近排我今日啱啱又睇今日嘅蘋果，你今日又冇睇蘋果？ 屌！我唔得閒睇啊！ 唔係喎，我唔係睇蘋果喎，今日睇係東方喎。 係咩？ 東方裏邊咧講話，而家喺深水埗嗰度啲劏房咧，已經有太空艙咯喎，已經。 咩㗎？ 偷出日本偷 出。哇！我屌你老尾，第日啊，帮嘢啊，我话俾你听啊。近排咧，啊呢食藥嗰單嘢遲下講定咩？下下集講。我話俾你聽啊，第日啊搏嘢啊，係食藥嘅咋，一食咁藥落去，哇！你覺得自己搏過嘢，咁撚樣就搞掂啦。你太空艙你點搏嘢啊？瞓太空艙，屌你個閪！即係仲衰過以前啲龍屋喎。 我諗即係如果你首先第一啦，如果我哋咧條 formula 係咁計嘅，如果咧一個男人要有錢先要有機會搏嘢嘅話咧。如果你冇錢，第二 formula 第二個程式咧就係，如果你冇錢嘅話，就唔會有女朋友。 咁呢個真嘅。 咁你 formula 第三咧就係冇女朋友等於冇嘢搏嘅話咧，所以咧個抓到個 formula 嘅結論就係咩啊？你住太空艙就係冇嘢搏。 你應該 sell 啦！ 你都已經住 喺太空艙，你諗咩？ 你已經住緊太空艙，你仲諗緊搏嘢？即係好似你已經食緊狗飯，你仲諗緊食龍蝦？你有搞撚錯啊！ 你聽我講食。瞓屙屌，嗱我冇玩啊！食瞓屙屌係人生呢啲， 係 人生一啲基本需要嚟噶嘛？你連屌都冇得屌，你咪玩嘢啊大佬！ 唉，真係所以咧如果欺凌 中幾多錢啊？太空艙 3000啊， 一個月啊？ 係啊，一個月。 哇！我屌我老母！ 即係佢而家欺凌你咧，去到首先咧就係、是阉割咗你嘅性欲先啦，因為香港 屌，唔係我呼籲大家少女，我唯有反政府，我哋一齊出嚟喺旺角集體波嘅嗱，阿九護士你見到嗰個撚樣光頭，好撚猥瑣咁同佢笑，你俾個波佢揸得噶啦，佢一揸完咧帶你上房波嘅，你仲要你俾埋房錢喎，咁我哋一齊反政府，我哋同阿筍哥喺旺角以前行人專用區溜啲靚妹嗱，你15歲唔係16歲至到32歲先有報名，過咗呢個 range 你唔好報啊！我捅你老母幾多啊！ 哇，咁你阿媽都安全， 我唔會俾人屌老母啊！嗱，我哋一齊集體反政府，所以集體出去幫嘅屌！ 喂，大佬，你就係用呢啲方法去鉛制你啫，閹割咗你嘅性慾，然後咧閹割你嘅居住空間，即係根本係越住越細噶，即係 同坐監有咩分別啊？ 係冇，你唔監， 你 冇 講啱 冇？你冇聽咩？话如果有一日停电嘅话咧，其实咧嗰啲人住同住监狱一样噶嘛， 衰捻过监狱， 同好似监狱大少少添啊， 系啊， 咁你阉割你居住空间，阉割你嘅性欲，因为你其实冇钱系冇嘢帮啊， 冇啦，边有嘢帮啊，屌你！ 喂，仲要咁讲，即系呢啲嘢我唔讲，大家都知噶啦。其实而家食饭啲嘢越嚟越唔掂嘅。 哇！我屌你老尾，我话俾你听，唔系唔掂啊，直头衰过饲料啊！ 我啱啱去食。個揚州炒飯，我一幕就係睇完啊職人廚房嗰、那個，唔係職人吹水嗰個節目咧，頭先介紹你睇嗰、那個，佢啱啱煮完揚州炒飯，我覺得哇，好似好撚好食咁啊！我又去叫一碟啦，屌你尾嗰啲蝦咧，一碟得兩隻，撲街嗰啲紅蝦餐，你知嗰啲係雪藏死蝦嚟啊嘛，咁都係俾兩粒你啫喎， 嗰啲唔係蝦，嗰啲唔知係咪蝦米，好撚細粒嘅， 唔係即係大細都冇所謂啊，唔係兩粒啩，即係咧剩翻啲蛋啊、青豆啊，喂叉燒絲都係得兩條，喂佢對嗰個食物成本控制啊，簡直去到啲黐線嘅地步啊， 唔係佢係飼料地步啊，飼料級數， 咪就係咯， 我嗰日啊喺飯堂。吃一個揚州炒飯，叫炒飯啫，就咁叫炒飯。我話俾你聽，啲米生嘅，應該係撈落去算㗎。 應該係 risotto 嚟 㗎。屌你，生嘅啲米屌你。係 咪意大利飯啊？ 好唔好啊？嗰啲青豆生嘅，紅蘿蔔生嘅，係真係未過過火嗰種生喎。咁咧，嗰啲叉燒未就咁切碎撈落去，咁成碟飯冇蛋㗎，即係個炒飯冇蛋喎。咁咧攞個我懷疑佢擺落個微波爐叮唔夠20秒。出到嚟凍嘅，咁咧嗱，我同另外一個同事食，嗰個同事夠僵啊，走埋去同佢理論，我淨係爬咗一啖，我擺翻低，我已經離開現場啦。講真一句，你同佢理論，佢都喺度嘔水啦，再叮俾你食啦，屌你！嗰啲咁狂嘅狂徒，你諗下，全部嘢都係生嘅撈得俾你食，佢除咗飼料係咁做，當餵狗一樣，佢唔係當餵狗，係餵雞啊！嗰啲雞籠咧，潑啲飼料俾你。一模一樣啫嘛！屌你都夠膽同佢打緊嘅，你都真係黐撚線。 不過有時講真，真係雖然有少少離題啦，但係真正即係你話煮啲嘢，唔好話好好食啦，入得口啦。 你入得口唔係整嘅大佬。 其實你由備嘢備料。去到做完，雖然你個食物成本好低都好啦，你就係手工啊。 其實都是貴的，即係 你有時你話喂，如果廿二三十蚊食碟飯嘅，你有時都覺得人哋都辛苦㗎，係咪？咁但係你話誒四五十蚊，你可唔可以俾翻個正常嘅飯人哋食咧？ 都係啲唔正常 嘅。即係我覺得而家都係好差。 我而家啲暴利嚟㗎嘛，即係等於我睇嗰本誒《香港淪陷日記》，香港人係識得喺任何環境都謀取暴利㗎嘛。嗰日打風咪咯，屌你 van 仔去旺角200蚊啊！屌你老尾，你唔收20萬，屌你！你一上到車，攞把槍指住人啊！我屌你個老母，你又係俾個閪我屌你，唔係咩？俾20萬我，喂你同搶有乜分別啊，大哥？ 但係我哋又唔會屌鳩啲酒店嘅喎，啲酒店咧嗰啲 peak season 嘅時候咧收三倍錢嘅喎。 咪係咯，又係黐緊線啦！ 你而家可能 book 間酒店係1500。 喂，大佬 peak season 係開嚟玩㗎嘛，大佬。 我啲學生話。情人節嗰晚去爆房啊！普通嗰啲咩百佳都收2000蚊噶。 哇，咁撚貴嘅咩？咁我公園煲啦，屌！ 咪就係咯，所以喂，點講咧？其實咧，我都唔明點解你唔接受佢200蚊，大家你情我願，你買我買。 喂，大哥，呢啲直頭趁火打劫啦！ 喂，就真係打劫你噶。 係啊，屌你香港人咪最叻趁火打劫咯，毫無道義可言啊！ 唔係，咁即係我意思係平時日子裏邊可以屌嘅大撚把啦，你個個唔屌你屌個司機，那個司機都係趁火打劫你一日咁多啫。 屌你夠啦！ 佢平時唔打劫你噶喎。 我有一日瞓喺度俾人輪奸完，個屎窟窿拖開花開曬，個黑鬼走埋嚟，喂唔好嘥，喂。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啊！十幾個人屌撚住你屎忽啦，高頭，唉，屌你！ 就唔係咁講，我意思係話咧，即係如果大家要憤怒嘅，香港大撚擺呢啲嘢啦，即係。呢、這個我又唔係想同呢個 van 仔佬開脱，我都冇乜親戚朋友係做 van 仔佬嘅，但我覺得 嗰啲唔係 van 仔佬，嗰啲係閪佬， 係啊，即係 中閪佬。 喂，我會覺得係咁樣嘅，即係咧如果即係不過冇辦法，即係大家可能真係俾老闆黏住，如果唔係嘅話，你就係靠緊佢嗰個咁嘅收入去供緊你呢一層咧住緊嘅樓。如果佢停你水的時候，他沒有給錢。其實呢我見很多朋友都是一沒有工作的時候呢，其實明明戶口有幾十萬袋在這裡，但是整個周身不聚財，當 然是不聚財，大佬幾十萬的工程樓扔下去砰一聲沒了， 你不是的，你每個月最多都是供20000元而已，然後 喂你幾十萬很快供完沒工作， 咁你幾十萬點都夠你兩年㗎嘛？ 一年到啦，一年咁驚嘅大佬，你唔知失業失幾耐嚟㗎？ 即係咧，所以咧， 發完金咪失撚咗3年咯。 大家就係冇辦法處喺嗰種冇安全感嘅壓力下邊咯。咁然後就咩都俾曬人哋咯。其實有時啲嘢都係好辛苦嘅。 連尊嚴， 你有冇 道德？ 你即係咧，其實咧，一個而家嗰啲就算嗰啲 finance 嗰啲經濟嘅 planner 咧，即係佢個即係。講法都是一個人咧點樣為之 safe 呢、你只要銀行有6個月的錢可以俾你 survive 嘅話咧， 咦？咁我冇喎、 啊，咁你就大撚鑊啦！ 唔驚， 因為你有份工嘛。 我有份工，係你講得啱。 咁你即係其實你有夠6個月的錢去 survive 嘅話咧，一個人係冇咁易死嘅。 咁啊， 即係特別住喺城市，所以如果你仲有一有時啲朋友有一兩年錢仲喺度咦啊咁樣，我真係屌你個老母啊！即係、香港人係生人生膽嘅，但係。大家明白點解會咁樣諗啦，所以有得搶仲唔搶，梗係搶啦。講到呢度啦， 好啊，拜拜。